咦，点解我成日都喺 YouTube 错过咗 My Radio 嘅直播节目嘅？我明明已经订阅咗 YouTube My Radio 嘅频道噶咯。 梗系啦，嗱，订阅完 My Radio YouTube 频道之后咧，你仲需要揿埋隔篱个钟仔嘅，再选择全部，咁 My Radio 一有直播或者有新嘅节目咧，你就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啊！咁样就一定唔会错过 My Radio 喺 YouTube 频道嘅直播又或者新节目啦。仲有一样嘢，千祈唔好唔记得喎。 呢样嘢我当然知道啦，交节目月费嚟之前 My Radio 啊嘛。而家除咗经 PayPal， 仲可以经 PayMe 转数快或者 Patreon 嚟交月费添。 玉敏踩场，现在同你剖析政治。 在即係2021年嘅六月份啊，即係唔係八月份啊，咁就呢、這個即係人大常委會咧就決定暫緩將呢個反外國制裁法納入呢個港澳即係香港特別行政區同埋澳門特別行政區即係適用嘅法律。本嚟咧就即係喺六，其實喺2021年嘅六月份啊，應該係6月20日咧，就人大常委會唔係6月10日啊，就呢一個所謂反，即係人大常委會即係制定嘅呢個反外國制裁法咧，即係經過人大通過嘅反外國制裁法咧，就喺6月10日度生效，正式生效啊。咁啊，規定咧，中國政府有關部門可以決定將直接或者間接參與制定、決定實施歧視性限制措施嘅個人、組織列入反制清單，係嘛？其中咧就可以包括呢啲人嘅配偶同埋直系親屬、組織嘅高級管理人員等等。具體嘅反制措施就包括不發簽證、不准入境、查封扣押中國境內嘅動產、不動產等等。咁呢個就反外國制裁，反外國制裁法嘅主要內容就係咁樣嘅。咁呢個咧就喺人大通過咗。咁跟住落嚟咧，就要將佢列入全國性香港同埋澳門即係可以實行嘅呢個全國性法律。但係喺八月份嗰、那個即係人大常委會開會嘅時候咧，就暫緩，即係將呢個 hold 住。點解咧？嗱，我就承接我頭先所講嘅嘢，係咪？你 Google 你而家反制佢啦，係咪？反制佢嘅就係、是、屌你咪喂你幫美國啊，即係你做美國干預中國內政嘅政治工具嘛，係咪？你破壞網絡自由嘛，係咪？你制裁我嘛，係咪？咁我咪反制裁你囉，係咪？屌你，我充公你 Google 喺香港嘅資產，係咪？趕你 Google 走，香港人又唔准用 Google， 係咪可以咁啊？咁點解唔做啊？做唔到啊嘛。喂，你而家如果反制 Google， 咁家產你會死啊嘛？即係等於我具體啲講，唔好講我即係香港金融中心呢啲，唔好去到呢啲層次啦。喂，90%+嘅用呢一個 Google 呢個 search engine， 90%+嘅佔咗個份額係咪啊？你同你生活息息相關啊，係咪？你而家嗰啲炒股票啊、股票市場啊、外匯市場啊，仲所有好多呢啲嘢，喂，你死得嘅你係，仲有 Gmail 點啊？屌你真係，你而家用 Gmail 嘅係咪最多先？你話俾我聽，係咪？所以咧，形勢比又強，你咪最多好似汪文斌喺度咁堅決反對、強烈譴責，繼續打飛機咯，係咪？你吹得佢仗咩？你吹得 Google 仗咩？系咪？咁好啦，系佢真系佢做美國嘅工具，點樣搞鳩你？咁點咧？你咬佢食咩？你唔係好強嘅咩？中國係咪？趕走曬 Google 啲人啊嘛，可以係咪？香港人唔准用 Google 啊嘛 ，Google 唔可以喺香港運作啊嘛，所以有啲咁嘅，所以即係啲濕鳩 KOL， 哇嗱嗱臨就出一段片，屌你咩加拿大嗰個契弟係咪？咩咩阿哥啊，嗰个叫做，屌你啲人 send 啲片俾我睇，真系笑到我碌地系嘛？哇！你恐吓啲居友又啦，迟早你哋冇晒呢啲 YouTube 频道啊！屌，冇晒，佢要寸土必争啊！屌你啦，系咪？人哋唔想我用，我更加要用啊！你咧就傻傻地嘅，真系，屌你真系傻閪嚟嘅，真系，你又咩噏得出你啊噏？屌你，咪啲人做节目真系，即系鸠噏唔使本，我一睇完我都觉得好笑，系咪？你做唔到噶嘛？你点反制啫？你话俾我听， 咩？淨係我舉呢個例子就得噶啦。點解嗰個反外國制裁法呢、這個全國性法律係嘛？根據即係基本法附件三列入全國性法律咧，香港實行做唔到咧，要暫緩咧。喂，明明係制裁，因為你香港反送中運動而起噶嘛，係咪？你制裁呢啲香港官員就制裁埋中方官員，你中方官員就包括港澳辦、中聯辦呢啲同香港事務有關嘅中方官員，全部都制裁嘛，係咪？跟住落嚟人大要通過呢個港區國安法嘅人大常委，喂，制定呢部法律嗰啲人大常委又嗰啲又制裁你啊嘛，大佬係咪？係咁樣嚟同香港有關噶嘛？咁你係咪冇吉屎啊？你有几强啊？你话俾我听，系嘛？比着我，屌你，俾我反制你，系嘛？大家揽炒，又唔敢做噶嘛？呢啲嘢冇能力做，形势比人强，你系唔够强，系咪？嗤之以鼻，人哋霸凌你，唉，真系。其實後尾呢節我主要就係想講一個題目嘅，即係同前面嗰三個冇嚟拉更嘅，但係我就即係好想講啊，咁所以都要講噶啦，係咪？咁呢個係咩呢？就係我早輪喺節目裏面有提到咧，就話香港乜有好多即係呢個喺台灣嘅嗰啲即係支援我哋滯留喺台灣嗰啲香港手足。嘅呢啲團體啊，幾個呢啲團體，啲民間團體，咁呢啲民間團體咧都係親民進黨嘅。咁喺嗰個反送中運動如火如荼嘅時候，同埋有好多人咧，特別係即係2019年最高峰，即、就、係、是、年底係嘛？2020年初啊，咁啊一大批嗰啲香港後生仔咧就嚟咗呢度，講緊都幾百人嘅有，多數都係學生。咁好多咧就係喺2019年咧，佢哋有參加呢個運動嘅，包括呢個即係幾次嘅大型遊行啊，或者後來嗰啲裝修事件有冇份咧，我唔知啦。總之有一大扎人啦，咁啊陸陸續續嚟咗。嗰陣時咧冇俾人拉嘅，嗰啲人仲未俾人拉，甚至有啲俾人拉咧都冇扣留護照嘅。OK， 咁就可以嚟到。咁最初最多人嚟，幾乎即係我因為我哋組團嚟睇選舉，睇呢個總統大選。我喺所有嗰啲競選場合咧，都會見到一班香港嘅年青人，男男女女，話揸住即係民進黨嗰啲旗幟，係嘛？同埋香港嗰啲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呢啲咁嘅旗幟咧，就喺呢啲即係呢啲場合度支持民進黨嘅蔡英文總統，即係選總統支持蔡英文嘅 ，OK， 就鬱鳩國民黨咁樣，哇，好熱心嘅，周街都係。后来呢啲人咧就留咗喺度，就冇翻香港，有好多。咁有啲就去读书啦，系咪？嗰阵时有啲家长仲喺度接济紧呢班后生仔嘅，系咪？咁其中有一批咧，十几个咧，我就喺二月头我睇选举嗰段时间咧，我就同佢哋食咗餐饭喺阳明山，了解下佢哋嘅情况咁样。好啦，咁眨下眼都两年啦。呢一班年青朋友基本上咧就會做人球嘅，咁啊早輪就哇好多人話嚟台灣啊，移民嚟台灣投資移民啊，專業移民，其實投資移民個門檻好低嘅，以前係咪即係600万台币，跟住就假投資真移民一大堆，嗰陣時就好即係好鬆嘅，係咪？好啦，跟住冇幾耐投資移民、專業移民，全部將嗰、那個即係嗰、那個門檻咧就提高，係咪？跟住要政治審查，咁就好多人咧，即係就算俾你喺度居留都好，你攞張身份證等兩年三年都未有。當然杜汶澤嗰啲梗係即刻有啦，屌你咁真係咩？咁啊，即係嗰啲所謂佢要做宣傳嘅嗰啲黃色藝人啊，佢認為係嘛，或者喺某一啲人嚟講叫港獨藝人啊，屌你嗰啲，咁啊就一定有得喺度居留。一班後生仔喺度讀書。俾你喺度讀書，都係千辛萬苦，咁都係六委會啊都有幫手啊，即係話，譬如佢個學籍啊，譬如你喺城大讀咗兩年，跟住嚟呢度係咪讀第三年咧？可以咁啊，承認個學分咧，等等呢啲問題都解決咗啦。咁教育部 OK 咗啦，因為教育部咁啊屬於咁啊讀書啦。但係你讀完書之後，咁你又要走噶咯，你要做嘢， 有人请你，然后人工是最低工资的两倍，咁你就可以留喺度啦。我屌你啦咪，呢套人工一个大学毕业生冚家产得个30,000台币平均。如果你最低工资是两倍，讲紧50,000多，咁你话香港嘅学生喺呢度读完大学，佢点样搵到份工50,000多蚊？你话俾我听。好啦，最近呢就嗰班团体啦，即係你淨係打个香港咩咩协会嗰、那个係香港人咁嘅喺呢度组织㗎嘛，好似桑普㗎嘛，係咪？咁其他嗰啲组织好多㗎嘛，人台权会呀，係咪？呢、這个即係基进党呀，係咪？呢、這个基进党就冇去请愿啦，因为屌你咩，佢而家做咗民进党外围啦嘛，係咪？咁就仲有啲学者啦，係咪？都有一个吴介文写咗篇好长嘅，一个学者写咗篇好长嘅文，屌你话你即係民進黨政府而家對呢班後生仔咁樣真係好唔掂喎，咁樣係咪？就因為時代革命呢部戲喺呢度公演嘅時候，咁佢見即係哇係，即係蔡英文又出稿支持時代革命呢部戲，又講周冠威點樣咩，我支持香港民主，支持香港啲民主派人士乜乜，講一大堆啲廢話，跟住呢班僆仔咧，屌你咪就做人球係咪？咁好啦，早幾日呢一個陸委會就去回應，即係佢。接受中央社訪問咧，即係官方通訊社呢一位邱瑞正先生，即係陸委會嘅副主委，亦都係即係陸委會嘅發言人啊。咁我同佢見過 N 咁多次㗎啦，係咪？咁我諗佢都好憎我嘅，因為我每次見到佢咧講香港呢啲嘢咧，我都係啊，即係屌你，即係閂埋門青筋暴現嘅。OK， 咁佢話台灣政府咧準備修例，即係嗰啲專業工作者咧就可以喺台灣居留5年，咁佢薪水到達一定水平就可以申請永定居咁樣。呢、這個要修例嘅，咁佢又講咗一樣咁嘅嘢出嚟。咁呢個就係因應最近嗰啲人陳情話，喂呢班人滯留喺度點算先？咁啊，咁我睇完我就真係好火滾。喂，你而家啲專業移民，你根本都專業，譬如律師啊、護士啊、醫生嗰啲專業移民，包括啲藝人啊，係咪？你都係俾佢居留嘅，好多都咩薪資達到一定水平啫。不过你而家有政治审查，就令到好多人唔得啫嘛。譬如你做护士嘅，佢话你喺医管局嘅即系公立医院度做护士，咁就系政府嘅一部分，咁就唔得啦。屌你有危害国家安全嘅危险啦，啲咁样啊！大家唔信去问下你啲朋友，如果佢有做紧呢样嘢嘅，申请紧定居嘅，系嘛？系咪郁文乱噏？系嘛？一路难你啊！总之就系嘛？你而家咁样讲话要修例啊？啲专业技能嘅。专才移民，喂大佬，喂香港而家咁嘅情况，如果你台湾醒目嘅，你根本就喂好多资金啊、人才而家外流啊，佢会嚟你呢度啊嘛，大佬，点解会去英国啊？大佬啊，系咪咁远水路会嚟呢度啦？你就喺度难系咪？专业嘅叻啲嘅人唔会嚟台湾嘅。好啦，我而家讲紧又唔系呢啲喎。又唔系投资移民，我讲紧系呢班僆仔啊！你收呢啲例，对佢哋有咩帮助啊？你话俾我听。更何况准备收例，最许有此理嘅就系咩咧？即系最好笑就系香港啲报纸话，而家要放宽香港人去台湾啊，咁样都写得出，好似香港01啊，死捻咗佢啦，快啲！唉，屌你咩真系做乜捻嘢？记者做咩传媒啊，大佬？佢话准备修例，5年居留，然后咧你薪水到达一定水平就俾你喺度即系定居，系咪？准备修例就系，然后仲有专门技能嘅人啊，讲同而家我讲紧嗰啲专业移民系两回事啊。咁你就学嗰阵时，你知唔知喺台湾你大学毕业你又攞到身份证嘅？屌你老味！而家你仲要个就学系其中一个途径。就学之后咧，就你毕业之后就要有人请你，个薪水系最低工资2倍，咁你就可以申请定居啦。屌你啦，咪真系！早几日我去一间嗰啲港式茶餐厅度饮茶，有个香港仔喺度读大学就嚟毕业啦，咁佢喺间茶餐厅做紧嘢，系嘛？咁个茶餐厅老板同佢讲，佢话你又继续帮我做啊，做得几好啦，咁我就会啊，即系帮你申请即系可以喺度定居啦，咁样。咁嗰个僆仔就话。 我就是不想做茶餐厅嘛，大佬。我嗰阵时系 part time 嘛，大佬。我而家读个专业嘅科目，我想喺度做嘢，跟住申请定居。咁我就同佢讲笑，啊，我娶个台妹啦，娶老婆啦，以衬啦，系咪？我好多呢啲古仔嘅，但我做人咧好厚道嘅。嗰啲咁啊，即系喺 YouTube 嗰啲咁啊，嗰啲即系仇恨我啲人咧，屌你啦！咁就成日话我支持国民党啊。系嘛？又话呢个韩国瑜入中联办，我黐线，我屌你老母啦！我话系咪？你啲人成日喺度以偏概全，系咪？你啲人系会扑街嘅，扑街原因就系你睇唔到班手足喺呢度嗰种惨况。只有我一个人够胆炮轰佢，话俾你听，一件还一件，系咪？所以你话香港呢啲，屌你咩真系？喂，有人同我讲啊！几捻多嗰啲泛民，同埋喺呢度嗰啲黄丝，真系写密函喺度打小报告，督鸠我啊！屌你俾政府部门，你知唔知啊？屌你俾啲国安部门你咁捻贱格，呢啲同共产党以前嗰啲做法系咪一模一样？啊！即系写黑函啊！屌你就匿名举报啊！屌你咩？匿名举报要受理嘅咩？屌你老味真系！唉，你真系当阿叔喺呢度系茄喱啡，屌你啦咩？我识好多嗰啲国安单位嘅人咧，讲唔怕同你讲，而家个国安局长陈明通系台大教授，佢个教授嘅时候我已经同佢好熟噶啦，跟住陆委会副主委，我哋成日来往嘅，大佬系咪？你老尾真系，你真系当我系茄喱啡，你真系傻傻地啊！你真系系咪？当然台湾有言论自由啊，系咪？我讲乜都得啦，咁你吹咩？嗱，邱垂正有一个讲法咧，我系非常之反感嘅。佢话咩咧？即系因为嗰啲民间团体就提出，嗱，你可以根据《港澳关系条例》第十八条，系咪？同埋佢嗰个居留送件须知里边有关条例嘅居，即系香港、澳门嘅居民啊，申请喺台湾定居居留嘅，即系嗰个送件须知，即系交嗰份嘢啊，即系嗰份表格。送件须知里面咁有关政治庇护嘅身份代码呢就是 HF177, 咁你可以用 HF177 呢就形同即係嗰个 political asylum, 因为台湾冇难民法 ,ok? 虽然国民党提过难民法，民进党又提过难民法，咁但係因为嗰个两岸嘅嗰个即係所谓政治定位嘅问题呢，咁你究竟当中国人系难民啦，香港人又系难民，唔通㗎嘛，係咪先？屌你咪你嗰、那个兩岸關係條例、人民關係條例嗰啲係人民啊嘛，大陸地區人民、香港地區人民啊嘛，咁點唔可以當佢難民啊嘛？咁所以用呢個做理由就呢度冇難民法嘅。如果你處理呢啲就冇難民法嘅，外國嗰啲難民你又唔想整個難民法俾佢可以 asylum 係嘛？譬如我逃避呢個塔利班迫害咁嚟到呢度咁阿富汗咁，你有冇當佢難民啊？係嘛？咁而家佢回应呢啲民间团体呢一个意见呢，就话呢，如果你根据呢个 HF177, 俾佢喺台湾居留两年之后就可以落得定居资格啦，係咪？咁当然就要讲佢其中啲条件就话你返到香港系会有危险嘅。咁邱垂正嘅答复系咩呢？政府我用返佢嗰句，政府在可预见的将来不会采行这种措施，主要考量是国安和自主自律。飘你咩啫？国安同自立啊！飘你。嗰一对于在台抗争者身份辨识需要两年时间，系咪？希望政府能够令佢哋港人融入社会，以自立自主方式生活。到入就学啊，就业就是、我头先讲嗰个啦。你读完书之后，你揾到份工，系咪？嗰份薪水咧系最低工资两倍，咁你可以申请定居啦。咁即系话咧，佢唔会俾你呢啲支持民进党嘅香港年青人啊，呢啲所谓抗争者用政治庇护嘅身份啊，留喺台湾。你睇加拿大申请难民的香港人越来越多，获批的也越来越多，半年最快半年时间就批了那个 political asylum， 人家就真的是一个讲人权的国家。所以你讲起这些是兴不兴啊？当然是兴啦，是不是？ 咁嗱，你嗰啲屌你乜嗰啲黃絲，嗰啲黃絲狗，你又繼續喺度炮轟我啊！嗱，最緊要留言，咁我流量大，屌我就有廣告費收，唔好咁撚笨柒啊！留言啊，記得啊！屌你，我又唔知道你係邊個，又睇唔到你，我又唔會睇呢啲留言啊 ！OK， 冇用嘅，你又激我唔到，係咪？不過啲人咧就成日有啲，即係我哋管理呢啲。即係頻道嘅同事咧，就唔抵得係嘛？咁我成日同佢講唔好刪係嘛，唔好刪呢啲留言。OK， 你要會知道有啲人幾白痴就得噶啦。OK， 係嘛？當然啦，即係佢係假名，但係可能係有名有姓。咁佢有名有姓，屌你咩？我會回應佢噶嘛，鬧到佢撲街噶嘛。咁佢梗係唔會啦，梗係用假名咧，係咪？咁呢啲人好可憐嘅，即係。即係對於呢啲可憐嘅人咧，你繼續俾佢喺度發泄啦，唔好刪佢嘅留言，係嘛？最緊要俾錢，咁呢啲人咧就一定係爛春袋嘅。OK， 你又唔俾錢，又要睇，又要鬧，咁咪一定爛春袋。好，記得交堂費，拜拜。